好啊，嗱，今日咧就经过琴日一日嘅一整日嘅呢个游行咧，咁都身心俱疲。咁就夜晚黑翻到去咧，就都冇乜点休息，因为都大家都好同各位听众一样啦，都系一路睇住咧即时新闻嗰个情况，一路睇住个局势恶化。咁咧就我记得六点钟到咧，我就游行完就去咗最前线，即系。嗰啲示威者咧喺度整緊鐵馬嗰度，咁咧當時咧就第一城咧，其實喺河邊，咁就喺呢、這個防暴警察就已經撤退，咁就收尾我就行翻去呢個沙田中心，咁喺下邊就撞到阿鄧小華，咁有啲示威者走過嚟就話：喂，嗰邊瀝源商場個瀝源裏邊咧有鎮暴警察喎，重裝甲喎，有槍有剩咁樣，咁咧就當時氣氛就開始都幾緊張下。咁呢上面嘅即係因為沙田嗰個位置就好特別嘅，佢係兩層嘅，其實下面嗰層就係嗰啲嘅年輕人喺度傳物資啦，咁樣咁一齊喺度做手勢呀呢啲咁樣，咁樣喺度咁好緊張嘅氣氛。咁呢就上面呢係有唔少嘅示威者喺度，咁呢就係後生嘅又有中年嘅年紀大嘅都有嘅，咁有街坊有認得我嘅都好多話佢哋係街坊嚟嘅，咁就住喺即係奧運中心啊、沙田中心啊一帶，有啲住喺瀝源啊、和斜啊咁樣，咁就喺上面咧睇住嗰個情況。咁我六點零鐘咧就向住呢個新城市廣場，咁因為我啲朋友喺希爾頓中心，咁就諗住翻去嗰度，即係大家約埋一齊食飯。咁當時我都講過話，應該又唔會有衝突嘅喎，今日都。啲防暴警察我諗都係驅散嘅啫，咁咁我八點鐘到呢就離開呢個新城市廣場，咁我返到屋企就知道呢、這個即係出現呢個流血衝突，都相當之嚴重嘅流血衝突。咁我一路諗呢，其實一路我睇住啲片嗰陣時候一路諗，其實警察嘅目標係乜嘢呢？當日因為我哋成日都係咁，好容易俾嗰個嘅影片的畫面，傳媒的畫面去主導了我們的思維很多時候。但是當日因為我去離開新城市廣場的時候是沒有問題的，亦都未有便衣警察在這個火車站出現，即是在個閘口出現的，那行去另外的士那邊亦都沒有，那很多黑衫的示威者大家都有打招呼認得我那些傾下偈，即是個氣氛是不是這樣的。咁收尾即係睇返嗰個嘅現場報道啦，就係便衣警察出現，跟住同示威者對罵，跟住就失控啦，咁就再斑馬，咁然後就鎮暴警察進場，咁然後喺中庭嗰度呢就大打出手。咁成個嘅當日琴日喺新城市廣場嘅衝突呢，我相信就唔係一個驅散行動嚟嘅。咁事後大家睇一啲嘅直播片都睇到啦，林卓廷嗰段就係當時就係話你唔好阻住警方嘅圍堵行動，咁啊講嘅應該就係一個鎮暴警察嘅指揮官嚟嘅。咁好明顯啦，呢、這個就係講出個事實，就係當日係圍堵示威者。嗱，如果係驅散咧，咁因為我走嗰陣時，就好多示威者都已經係離開嘅啦。咁啊離開嘅方式，因為佢未必係當區嘅居民啊，或者住喺新界。咁當離開嘅方式一定係喺沙田搭火車走嘅。咁可能喺沙田中心啊，喺好運啊、希爾頓中心嗰幾個商場嗰啲天橋裏面接駁，咁就行過去新城市廣場走。咁所以進攻新城市廣場呢一、這個決定呢，我相信呢就係、是、一個以襲擊市民，襲擊市民唔一定係示威者，係以襲擊市民為主嘅一個部署嚟嘅。咁一路以嚟好多嘅民權觀察嘅朋友都講呢、這個會唔會一個即係過去喺法庭審訊裏面出現過，包括喺旺角騷亂裏面出現過嘅呢個叫做廢水嘅政策，即係圍堵之後呢就焗住啲示威者喺一個警方設置嘅一個嘅出入口嗰度就係入離開，然後登記佢哋身份證啊，或者係搜捕嗰啲佢哋懷疑即係有呢、這個暴力襲擊或者是懷疑他們身份的示威者。那這個在旺角騷亂已經出現過，那今次在7月整個6月的警方的鎮暴行動裡面都是採取這個措施的，就跟過往跟一般示威者過去的理解又不同。過去的理解是什麼呢？ 就是群眾集結咁樣，警方就話而家呢個係非法集結，你哋快啲離開咁樣。咁呢個就係我哋對雨傘運動嘅理解嚟嘅。譬如喺928咁樣射完催淚彈之後，其實都冇掹警棍去 charge 呢個示威者。咁成個雨傘運動嘅部署，我相信呢就已經經過呢五年嚟嘅檢討啦，一路嘅仔細嘅規劃啦，咁呢就已經進化到另外一個情況啦。咁呢係以震攝，我相信佢哋嘅目的係以震攝同埋拘捕示威者。驅散就唔同嘅，驅散就好簡單啦，大家和平散去，咁佢就係為咗恢復交通又好，或者恢復秩序。咁呢個就係官方一路喺嗰個嘅傳媒所講嘅目標，政策目標。但係我相信呢兩者之間係一個好大嘅差距喺度，即係話政府嘅官員就係話驅散呢個示威者，恢復秩序，或者警務處長。但是在前線執行制定的這個措施的話，就是以拘捕示威者、震攝示威者為那個最終目的，過程裡面呢就可以採取無限制的暴力。所以自出現了呢，就是呢他們之間那個的一些的不協調和是打倒作為自我的情況。當日7月1號示威者升級攻佔立法會嗰陣時咧，警務處長就話咧，因為唔可以喺裏面即係用呢個催淚彈啊乜乜乜活招啊等等。咁但係你見到琴日鎮暴警察入去新城市廣場一個私人嘅商場裏面去追打呢個示威者，產生呢個激烈嘅警民衝突咧，就同7月1號盧偉聰所講嘅警方嘅節制行動咧，啱啱好相違背。所以我一路都講7月1號。去到凌晨12點先清場，這個一定是中央的指示，不可以出現好像昨日新城市廣場的流血的情況。你想回頭，如果7月1號警方的部署跟昨日一樣的話，我相信攻入立法會的示威者就真的抱著必死的決心了，因為會出現大規模的肉搏戰在立法會裡面，不一定是示威者，甚至警察都可能會有傷亡。因為當示威者被警方咁樣發癲咁樣打嗰陣時咧，出於一個嘅自衛嘅一個情況咧，一定會還擊嘅。而一定會還擊就係當少數嘅警員係被示威者圍嗰陣時咧，我喺之前介紹一本書叫做《暴力》，即係講呢個社會學點樣去分析警員同埋軍隊嘅暴力嗰陣時候已經講過，一小隊嘅警員一落單咧，必定會引發更大規模嘅暴力，因為佢哋俾示威者包圍。然後示威者的憤怒發泄在警員身上，其他的人增援就會出現一個更大規模的暴力了。昨日在新城市廣場就是這個情況，20個便衣，我想問一下便衣警察為什麼會拿來打暴動呢？這個是完全跟我所理解的警察的這個鎮暴是完全不同的，其實。所以我們今天所講的香港內戰，就是要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這件事。一路觀察7月由6月12號、7月1號、7月7號、7月13號、7月14號這幾次的警民衝突裏面，我相信大家要從一個另外一個角度去看，不可以再由雨傘運動啊，不可以再由這個我們所理解的香港的警察的角色啊，從法治的角度啊等等這些這情況去理解。因為我們如果不是的話，我相信呢香港人不是只是示威者，你可能是只不過是在新城市廣場吃完飯飲完酒和爸爸媽媽離開的香港人都好，都會有機會出現人命的傷亡。這個不是，絕對不是危言聳聽，絕對不是危言聳聽。為什麼呢？就是說我相信今天是一個軍警的政府來的。軍警政府的意思是什麼呢？不是前線的警察，而是我相信在警隊裡面有部分嘅包括行動處嘅人咧，係掌控咗成個警隊嘅 operation。嗱，我相信前線嘅警察都係受害者嚟噶。好多人話我點解幫警察講說話？我相信好多警察其實佢哋經過今個成個月嘅呢個咁樣嘅高度戒備嘅狀態咧，實際上體力又好，精神又好，已經陷入崩潰嘅邊緣。所以我成日都話，個維穩系統已經出緊黑煙，就係咁嘅意思。出黑煙嘅情況可以係怠工，可以係抗拒呢個政治嘅命令，但係同時可以係咩？出現失常襲擊市民。 而後者的機會大家看到現在越來越嚴重。而這些前線的失常的情況亦都是在警隊的高層管理裏面在他們的預計之中的。大家要小心這件事，因為這個醜陋的程度不是我們過去香港人一路在英治成長的香港人對於政治的理解所能夠認識的那個醜陋的程度。所以為什麼今天我的題目叫做醜陋的香港內戰？戰爭是什麼狀態呢？戰爭就是以殺傷對方的力量為主要的一個狀態，不是恢復社會秩序，大家記住，不是恢復社會秩序。好了，如果警察是以襲擊市民或者殺傷示威者作為他們的行動的目標的時候，即是說有人是指示著警察將香港的局勢升級，大家想想是不是因為這樣才可以 cover up 他們過去這十年來在香港政局走向極左，然後由深層次的矛盾到6月12號大爆發的所有的錯誤。這個跟89年的六四是很相似的，因為共產黨的官員基本上就是這樣的方式來出賣陷害他們的人民，來去保住自己的權位。當日陳希同向這個中央軍委會主席方報這個軍情，說那些的示威者在北京的示威者是要對付解放軍，甚至有一些的軍方的車將一些武器擺在一條街那裡。這個就是當日1989年發生的情況。我自己從來沒辦法想像30年之後，即是我以為1989年是我們這一代年輕人的最大的傷痛，但是其實原來30年之後你發覺歷史是不斷重現，因為是同一個政黨，同一個政黨令到香港局勢升級。有幾個可能性，我覺得第一，剛才我講的就是官僚裏面他們要將整個所謂外國勢力意圖推翻共產黨在香港的主權，這樣的一個 set 了一個這樣的一個目標在這裡。這樣的話呢，就是在共產黨的鬥爭裏面，當所有這些這樣的升，即是我們叫做拉高的矛盾，將個矛盾拉到最高的時候呢，就會將所有共產黨內部有分歧的人呢都會歸邊，因為這個已經是去到香港政權保衛戰了。為什麼你留意一下，由6月9號開始有一些的共產黨的宣傳媒體一路以香港文革來去定性這一場的運動，然後不斷將所謂顏色革命外國勢力這條路線去扣落去成個運動裏面。但是當時612爆發這個警民衝突之後呢，這種講法是很難去說服到香港人，不過他們的聽眾基本上就不是香港人，而是大陸的決策的人。而共產黨的高層慣了習慣了是從陰謀論去看這些事件的，譬如很簡單，你見到葉劉淑儀講的那些話，包括這個冚家產這個湯家驊都是一樣的。為什麼呢？就是成日都去質疑，你看到他們的手勢啊，看到那些的物資啊，原本不是沒有外國勢力，怎樣可以組織策劃啊，包括怎樣在外國登廣告啊，這些東西。其實所有的東西你去網媒裏面，其實連登就算你沒有這個的 account 呢，就這樣做 CD-ROM 在旁邊上網一樣看得到人家講些什麼，討論些什麼。他們是生活在一個石器時代來的，其實他們以為登廣告南德意志報是一份不見經傳的報紙，笑到你死，南德意志報是德語系裏面最大的媒體，然後大家他都沒看過那位負責在南德意志報登報紙的那位朋友，其實在他自己 Facebook 和立場新聞都有寫整個過程是怎樣的，但他們會將他邏輯成為一個罪狀。為什麼呢？林鄭好，葉劉好，湯家驊好，一路到李家超、盧偉聰，每一個人包括到港澳辦主任張曉明，盤踞了整個香港涉港部門，由中聯辦開始到港澳辦，這十年來負最大責任其實就是他。你想回頭是不是？其實何時輪到王志文？王志文是接了 張曉明的位置，張曉明升了上去做港澳辦，然後才交中聯辦，那個班底仍然是張曉明，現在才開始陸陸續續換班，這兩年才開始陸陸續續換班。好啦，如果他的角色是陳希同的話，即是說如果局勢呈現外國勢力呈現失控，示威者因為被警察這樣的襲擊的方式，那種憤怒一定是會復仇，我覺得。很多人說不要以暴易暴，如果你設身處地，你調返轉頭，你設身處地，你只要諗下，如果昨日你係喺新城市廣場嘅中庭，俾十幾個記者，俾十幾個警察撳住喺地下，或者嗰個女仔俾警棍係咁照住個頭係咁剝嘅，你會點樣？你會唔會就咁舉起雙手俾佢剝呢？當你見到警察嗰陣時，係咪每一個人都咁理性、咁理智？特別係年青人可以喺度calm down？我覺得是不會，我經常都問我自己，如果在現場那個是我，我會怎樣呢？我覺得當警察沒有節制地去用暴力的時候，你不保護自己的話，那個就是傻的，我覺得。然後當你在保護自己的過程裡面，任何的動作都會成為襲警的理據，這個根本就不是一個 fair game 來的。大家看到這個港大的畢業生，據報啊，現在未證實，就是咬斷了這個警察的手指。但我在網上看到，根本上這個應該是便衣來的，是用隻手去按人的眼，另外一隻手插在個口那裡。實際的內情是怎樣，我相信最終是起訴的時候是經過這個法庭提供的證據控辯雙方的才看得清楚。但是哪一個人落命令這樣埋身肉搏，在一個商場人來人往，大量自由行在這裡 shopping， 星期日來的，那天是這樣的情況底下，而當時新城市廣場是11點還有食肆在這裡開著的，其實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去進攻新城市廣場的決定，這個是612之後，我覺得如果可以是需要調查的，不過我相信整個制度裡面已經是一個的，不是林鄭月娥一個人決定查還是不查，而是主掌控這個局面要香港局勢升溫的後面的一些人，我不覺得是特區政府的人，林鄭月娥是一個已經失信於中央的人，她又何德何能去指使警察去作出這些這樣的瘋狂的行為呢？所以前線的警察其實我是同情他們的，因為他們家人，他們今天我聽他們打上去另外一個網台一個警察的家屬，他說他們想希望有警察犧牲撞入浩源來去整件事翻盤。我自己昨晚我都是這樣看的，其實因為我見到這樣的部署是非常之不合常理，非常之不合常理，然後用這件事去翻盤，我相信亦都是用人命來去翻盤，亦都是很多的獨裁國家裡面經常會發生的事，就是製造大規模的警民衝突，然後在警民衝突裏面不外乎是示威者死亡或者軍警傷亡。好了，軍警傷亡之後就變成一個的敵蓋同仇的利益集團，鎮壓更加嚴厲，更加嚴苛地去對付示威者，局勢進一步升級，就進入跟著我會講的幾種狀態。然後對示威者來講，如果死亡的示威者現在有兩個危殆，大家記住，今朝我聽這個香港電台的新聞，現在有兩個危殆，如果這兩個危殆，我衷心希望他們真的大步攬過，如果這兩個示威者是被警察打死的話，你想想局面是會不會失控呢？我想問清楚林鄭月娥、盧偉聰，當你們去拿打掃醫院開緊記者會的時候，在後面喊那個男人，我不覺得他是那些年輕人的示威者，他是那種憤怒的程度，你看到被兩個警察撳住的時候，他仍然力竭聲嘶地在問林鄭月娥，對於死了的人，為什麼你沒有 流過一滴眼淚，四個自殺的人，大家看看那段片，即是說有很多普通的香港人不是只是對警察的仇恨，而是在這個對政權的仇恨的程度，不是過去03年七一遊行甚至要超越了6月9號 100万人上街㗎喇，我覺得喺呢一個月嚟大家諗返轉頭，包括我哋自己在內，嗰種情緒嘅波動，嗰種嘅陷入抑鬱嘅狀態，你諗下有幾多人，包括埋警察，包括埋警察。好啦，令到局勢升溫，大家話唔會啩，政府點會衰格到咁。嗱，政治我覺得即係醜陋就係咁樣。為咗去掩飾自己嘅政治嘅罪行，去製造更大嘅罪惡出嚟。好多人話唔會啩，香港警察。我再講一次，究竟邊啲人控制緊香港警察？如果有睇開我三不管呢個月嚟做嘅節目，我不厭其煩喺度講香港嘅維穩體制係點樣進行，黨國機器點樣滲透香港。而家第三集嚟嘅，其實第三部曲《The Battle of Hong Kong》呢一場香港戰役究竟會點樣發展落去？呢、這個就同1967年香港港共將當時嘅香港形勢急速升溫，逼中央出手提早收回香港，你諗下係咪好相似？周恩來失去咗對外交部嘅控制權，陳毅外交部長被當時嘅紅衛兵鬥到，中央立立亂，權力落咗去呢個四人幫紅衛兵手上，然後港共就配合進行呢個嘅城市遊擊戰，去放炸彈殺傷呢個軍警，10个警察包括拆弹专家阵亡，广州军区派军队进攻沙头角警署，用重型机枪射击当地的警察，5个死亡，不是民兵。警察为什么到今日去年还要改这个资料呢？你就知道那个原因是什么。当那个警察已经是由中共去控制的时候，必然就要改这些资料。其实對我們來說，我們覺得無厘頭，歷史學家才有興趣這些東西，沙頭角槍戰是嗎？為什麼要改呢？好了，香港渡過一劫是什麼呢？就是當時的港督在這個最危急的時候，是動員香港人出來支持這個港英政府，包括工商界，包括外地的商會，包括香港人，特別是清風街的子弟被炸死之後，然後北京發生這個火燒英國大辦處，即是英國領事館，被群眾縱火，周恩來就借這個機會去清洗了這個外交部奪權的紅衛兵，然後重新掌控局面。不過他等子彈飛一回，局勢去到失控，已經完全失控的時候，才出面收拾。所以12月突然間由7月開始，12月所有炸彈全部消失，這個就是大家看到政治醜惡的地方。很多人今天包括林鄭月娥都覺得周總理是人民的總理，最崇拜的政治人物。在子彈飛一回裡面的時候，究竟死了多少人？包括工聯會的人，包括無辜的子弟，包括英軍，包括警察。所以我說很多人不對那個政局作最壞的估計的時候，是不會明白到這一個月來為什麼一步一步會走到這樣的局面。很多人問，昨天早上10:30參加這個記協的遊行，我撞到很多的舊的朋友，在傳媒界的朋友，認識了很多年，有些朋友走來問我有什麼方法呢？現在可不可以，就是因為我以前都在政府工作過，認識很多人都是今日政府的高層，咁可唔可以即係 pass a message 話俾林鄭聽，即係叫佢唔好一意孤行咁樣令到局勢惡化落去呢？咁當時係朝頭早嚟嘅，其實當時我的反應就係話，其實要講嘅都講曬嘅，你根本而家嘅情況我相信唔到佢話事，唔係佢一唔一意孤行嘅問題，佢只不過係喺度療傷，自己喺度自憐自傷嘅一個怨婦嚟嘅啫，怨呢個怨嗰個，實際上 operate 緊嘅，我相信好多好大程度上已經不是他個人的旨意，個人話到事點。我上一集講撤不撤回這兩個字，我相信他是話不到事。好啦，如果是這樣的局面裏面，很多人問那香港人應該怎樣呢？我會明白得到 大家嗰個憤怒，包括我自己在內。但係我哋一定要抽離少少，包括年輕人，你見到佢哋嗰陣時候，要同佢哋講，抽離少少去睇一睇，要運用我哋嘅智慧。我相信今次嘅運動最好嘅地方係咩呢？係集體嘅智慧。我哋唔係靠一個領導人嘅判斷去決定嘅運動嘅方向，亦都唔係靠一個人之力去挽救成個運動，而係我哋係靠集體嘅智慧。集體智慧往往就可以將一啲內部嘅分歧，甚至係好多送你去死嘅建議呢，係將佢即係去無全清，將佢淘汰定先。即係話第一個假設，冇所謂，大家去公開討論，我覺得呢啲嘢我可以睇錯。其實第一個假設係有政治勢力想局勢升溫，希望有人傷亡，包括示威者或者警察。嗱，呢個我第一個假設，大家可以唔同意，唔同意嘅話你可以講點解呢？點解唔同意？你覺得局勢會和緩點解呢？我睇唔到有和緩嘅跡象嘅。其實嗱，和緩跡象就係五大要求你起碼食兩件啩。我同政府啲人都咁講，撤回就基本㗎喇，獨立調查基本㗎喇，起碼食咗呢兩件先。如果唔係，局勢冇得和緩嘅。其實到下一次地區遊行又會出現呢個情況，唔係政府所理解嘅少數暴力分子有組織地衝擊警察。如果大家昨日我完咗遊行之後，好多人見到我一個人喺度行，其實我係想完全睇一次究竟前線、中間、組織物、物資隊、人物嗰啲嘅人鏈上面圍觀，一路我冇影低全程都，我只係靠我自己對眼去睇。其實係一個香港嘅全民運動，人鏈裏面有白頭佬，有嬸嬸，有阿媽，唔係淨係細路仔，當然以後生仔為主體。喺上面圍觀嘅更多係中年人，係咪？大家你見到昨日東方影到一段片，有個阿叔話自己煲湯，對住鎮暴警察毫無懼色，一個街坊嚟嘅。其實佢話佢住喺和斜，你唔俾我翻去嘅話，我火燭噶啦。跟住就 KO 咗嗰班鎮暴警察，一路講話4000蚊派唔到，啲錢攞咗去填海。由煲湯開始講起嘅，其實嗰個阿叔，大家有機會上去睇下。我喺城寨嘅 Facebook share 咗，同埋喺沙田屋苑裏面嗰啲居民力斥嗰啲嘅防暴警察。話佢哋，我哋唔歡迎你，只要你唔喺度呢度就冇問題㗎喇。街坊嚟嘅，你就睇到呢，呢個絕對唔係所謂少數有組織受美國訓練嘅示威者。呢、這個就係我相信一路以嚟對方啊想局勢升級呢，想引導共產黨向嗰邊諗係咩呢？就係全部呢啲人等於03年一樣，點解識用 FireChat 啊？點解識用 Telegram 啊？點解識用呢個保鮮紙包手啊？呢啲咪低能問題，就會將佢引導去少數別有用心西方勢力。但美國你好清楚啦， Donald Trump 係用香港問題嚟同習近平丟咗重啟貿易戰啊嘛，貿易談判啊嘛，去 stop 暫時唔想打貿易戰住啊嘛，已經用咗香港嚟做個 Trump 卡。咁佢何來美國勢力會繼續呢？到呢個美國大駐港領事唐偉康離職裏面嘅一啲強硬言論都被刪剪，唔准講，唔准講啊！7月2號嗰日，咁你可想而知，美國的而且確佢唔想再喺呢個問題裏面同中共困噶咯，佢想搞掂 Donald Trump， 咪想搞掂個貿易問題。但係而家困緊嘅中共產黨裏面，唔係美國同中共。你見到有幾個跡象，我覺得係唔會和緩嘅，除咗林鄭月娥嗰種嘅無能。包括盧偉聰的無能，除了有人受傷他出來之外，一個警務處長他會不會是噏分講嘢的？正常應該是啦。現在他們全部等所有暴力事件發生之後才一湧而出去講嘢的。你留意一下那個 pattern 已經是這樣，是被動到不得了，你甚至覺得他是路人甲月餅來的，即是那些藍絲一樣的，跟那些藍絲阿伯在茶餐廳那些、哎、有沒有搞錯啊，這樣打人搞亂曬香港，基本上就係咁嘅水平。咁你可想而知佢何來有 leadership 去帶領香港走出呢個沉船。所以我話我見到嗰啲傳媒朋友去同我講話，叫我有機會可以向政府傳達下呢啲思睇法，我話嘥氣啦。如果佢哋 in command 嘅話，任何一個政客都想保住自己條命㗎嘛，點會任由個局勢咁樣失控落去嘅啫？ 係咪？佢點解唔保佢自己條命啫？因為佢根本上已經冇權去控制個局面啊嘛，亦都冇能力去控制個局面啊嘛。咁所以我就係話，好啦，跟住再落去，我話第二，我假設未去到最惡劣，未去到最惡劣。最惡劣係咩呢？有示威者傷亡，更大規模嘅暴力衝突會發生，有警察傷亡一樣。而家就係等緊人死，你問我，即係聽落去好似好冷血，但係冷血嘅唔係我，而係掌握權力嘅人，係等緊香港人死。這個香港人可以是前線的警隊，如果你是他們家屬，你會不會擔心這樣衝入去 charge 在這個新城市廣場裡面這樣去打人？喂，現在不是就這樣被你打的了，已經是龍和道就這樣被你剝了。大家想回頭，當你衝入去人群的時候，任何一個警察都有機會跣腳跌低的，因為所有的情況就是不可控制的了，已經是那個風險是高到不得了的，連原座級林主席都說，喂大佬，警方管理層不應該將前線的警察擺在一個這麼高風險的環境裡面，這句就是真話了，真的看到什麼問題了，我覺得已經前線警察已經看到什麼問題。所以我的假設是形勢會惡化下去，惡化的方式朝著幾方面，第一，人命傷亡；第二，就係咩呢？主動去製造大規模嘅群眾衝突。嗱，點解我話主動製造呢？如果你係嗱，琴日喺沙田嚟講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影到有人掟磚啊，或者衝擊警方防線啊，或者所謂嘅用鐵枝襲擊警員啊。So far我到而家係冇睇過啊 ，Lens 有冇睇過一段片？係示威者有用呢啲手法去對付警察嘅，係冇。我只是見到一班細路將啲鐵欄喺度推嚟推去，喺度鞏固所謂嘅防線，然後亦都見到另外一啲中學生、高中生或者大專生喺度將啲物資傳上去，就係咁多啦，就係咁多啦。好啦，然後警方就話呢個係非法集結，表面作驅散，實際就攻擊示威者。攻擊示威者的後果是會有警察傷亡或者示威者傷亡，然後跟住下一次個衝突場面會更難睇，傷亡的情況更加嚴重。咁大約喺咁嘅情況裏面可以推到去幾盡呢？好多人就話，喂，示威者應該收手啦，唔好搞啦，再搞落去會死人。我相信好多我哋呢年紀嘅人都會咁諗。但是民憤、民怨，再加上警方的報復在這裡挑釁的時候，你想想怎樣可以收到手呢？這個不是外國勢力，我講大家都知道，其實你問林鄭月娥知不知道，絕對不是外國勢力。警方有保安部的嘛，有監聽的嘛，有竊聽的嘛，有勾線的嘛，有的一早拿出來了。六八九港雨傘運動有外國勢力參與，證據確鑿，到而家有冇攞出嚟啊？係嘛？台灣勢力有冇攞出嚟啊？有嘅一早攞曬啦，已經。所以我就話，而家佢最想做到嘅嘢，佢做唔到，所以一定惡向膽邊生。最想做到嘅嘢係咩咧？就喺輿論戰裏面令到呢個反送中陣營出現民意逆轉。但我一早已經講過，我政府裏面嘅人民我都係咁講，我話呢個民意係唔會逆轉嘅。點解？因為林鄭月娥到而家寸步不讓，佢今日所講嘅已經唔停止曬所有工作，呢個唔係你見到佢喺建築業商會所講嘅說話，你就會覺得一般嘅人啊，我覺得就唔係完全停止，佢仍然覺得自己初心冇錯，仍然覺得自己好委屈，即是話佢會再嚟。一般嘅人睇到就係咁樣。所以當日我已經問，我話邊個幫佢寫呢個 speech， 原來佢自己寫嘅。唔係新聞處，唔係新聞主任。即係話佢到而家仍然係心心不憤，死不悔改，死不認錯。Scrap closed door 嗰陣時候就嚟啦。 除了說不會出賣警察之外，他是 look 回6月15號他所講的那番說話，我的初心是為了公義，為了公義即是會再來，所以亦都是示威者不會接受所謂壽終正寢等於終止工作一樣，為什麼要死咬著撤回，就是這個原因。但是想逆轉民意就是什麼呢？通過警民衝突，警察受傷，或者大家見到一些所謂醜陋的場面，大家都怕，這個是舊的模式。舊的模式是什麼呢？雨傘運動的時候的模式。但是五年之後，其實那個時代已經作了一個很大的轉變。第一，我說直播媒體的年代來的，這個是昨天香港電台這個立場新聞蘋果有的都大家看到的，有網媒都看到的，其實已經是什麼年紀的人都在看直播，這個是令到控制了九成媒體的政權是沒有辦法在民意戰每一次他們都心心不憤。喂，今次斷了手指了已經，是嗎？喂，上一次四個警察在上水落單被人圍揼了，你看到盧偉聰今天出來講其實都是一樣的，他 hidden message 是什麼呢？為什麼你班這樣的香港人不去支持警察，是嗎？這個就是他的劇本，他的劇本要達到的目的就是大家好嘢好嘢好嘢，警察好嘢，啲暴徒抵死咁樣。結果大家睇完嗰場戲之後，所有人一係就彈開唔出聲，一係咩呢？孖叉啲警察，到而家都仲係。所以佢個劇本會繼續演落去，以為咁樣直至到可以扭轉個民意為止。呢個就係佢哋最大嘅錯誤。因為直播媒體嘅時代，每一個人嗰個 impact 一睇就係警察衝入去新城市廣場。在上水衝突裏面就是這個年輕人跳橋，在危急關頭掹回轉頭尹兆堅遇襲。好啦，直播媒體的 impact 大家你都記住，那個不是一個很理性的一個這樣的經過思考的，而是那些影像你一見到的時候你就覺得嘩不是的嘛，這樣都得，那下的反應就主宰了你的想法的。而最重要是什麼呢？這個不是事後警方 spinning， 我們叫做所以通過友好媒體不同程度受這個紅色滲透的媒體，通過他們去 spin 個輿論民意，然後形成一個所謂的主流民意去譴責示威者。今次跟旺角騷亂或者佔中期間的撞這個立法會玻璃最大的分別，除了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大家不切割之外，你發覺那個同溫層是相當之大，這個亦都是政府在他們心戰裏面是沒辦法與時並進。我們過去做心戰的人都會明白，有一個所謂的中產主流民意，以明報社論、信報社論、南華早報、 TVB 等等，不是講緊那些黨媒，那些黨媒是完全對中產沒影響的，李國章說的賣了幾千份。好了，這個這樣的主流民意，即是以學者啊等等這些東西，幾個學者啊再加上一些傳統的意見領袖，林恆子啊、明報社論啊等等這些，為什麼今次不按 bot 呢？明報社論按了 bot， 結果被自己的記者罵回轉頭，香港01擠擠被人 bot 到爆的攝影記者，是不是？社論怎麼保守都好，記者都完全不會採取，是因為這個同溫層，大家記住200萬人是不是一個同溫層來呢？200萬人怎樣扭住？我想問一下，由1萬到13萬到100萬到200萬，跟雨傘運動很不同，你要花幾大的力氣死幾多人才可以扭轉？我想問一下盧偉聰和林鄭月娥，你想再死幾多人才想扭轉這個局面？你冇得選擇嘅，其實係。如果你係想救香港，唔會令到局勢再升溫落去，你只有一個選擇，無論中共俾唔俾你請辭都，你自己宣布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你如果中共唔滿意，你就炒 Q 我；如果你張曉明唔滿意嘅話，你就炒 Q 我。我相信 Financial Times 所講嘅嘢係真 我唔覺得係假。如果唔係中國外交部駐港專員點會回應啊？如果係嗰啲留言嘅話，好啦，如果林鄭真係用佢餘下嘅時間去彌補香港呢個傷口，去制止一場更大嘅災難出現嘅話，你咪炒我囉。如果你覺得已經唔想做㗎喇，你唯有就用你嘅辭職去阻止呢個災難性嘅局面出現嗰陣時候，你就要作出實質嘅讓步，作出實質嘅讓步。如果你有一個實質讓步嘅一個咁樣嘅行動嘅話，你先至可以調動到個輿論支持你嘅。其實當你乜嘢都冇嗰陣時候，你以為我已經暫時停止咗工作啦，咁樣點解你班友仲唔收手啊？咁係唔會嘅，其實。因為那個是停止工作之後發生的問題來的嘛，警部是根本跟送中是沒有關的，是兩個 issue 來的。其實現在大家不是再爭論你還會不會推，知道你沒有能力推的根本是。但問題就是由6月9號6月12號到現在這一個月發生的問題嘛。如果你宣布了先 up 分講先，你共產黨落了什麼河？如果他真的啊，最終啊，個公義之心好似咁感性啊，講到為咗公義之心嘅話，所以大家知道呢個人係絕對虛偽咯。佢係為咗亂斬嘅權力，佢嘅辭職都係根本係一個姿態嚟。如果唔係點會漏出嚟先得㗎？如果真係要辭嘅話，封信遞咗喺台面先啦，係嘛？自己噏分出去講咗先啦。但是無論如何，這個形勢，這個輿論傳媒的形勢不會因為人命進一步傷亡逆轉。大到什麼呢？當年我講過南韓的學生運動，直至到在實驗室掟汽油彈，結果有軍警受傷死亡，是去到這麼盡，去到這麼絕的。要你說會不會呢？我當然不希望有人這麼做，但是當他們已經去到絕路，你見過那些傳媒訪問7月1日衝入立法會的示威者，他們根本那種的升級衝擊就不是我們所理解，有個目標，有個手段，通過這個手段達成這個目標然後去衡量，他的手段就是目標來的。其實他就是要逼政府開槍。一會兒我解釋一下為什麼這個一觸即發的局勢不是一邊的，不是對家只是想升溫，包括有示威者這邊，是兩種的張力一路這樣上去。當他不是自殺，而是要通過被殺來去令到件事升溫的時候，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也好，包括我們成年人，其實都是要去認真去思考，或者去阻止這些事發生。我們先休息一陣，回來再講一講究竟如果政府最 worst case 的那三個步驟會是怎樣呢？